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书天地。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斜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，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，他们吃苦耐劳、顽强拼搏的精神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。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，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、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。欢迎收听小说《永生斋》，演播艾宝良。 张秋生这一家呀，在距离沧州城不远的张家村里种着几亩薄地。他的爷爷张栓柱是种田的一把好手，一年到头不但把自家的地种得根深苗旺，年年好收成，常被邻村和邻居们请去帮着干农活。张秋生的父亲呢，一直在沧州城里的饭馆当伙计，挣些零钱散银子贴补家用。一家人的生活虽说不上富裕，但是呢也过得殷殷实实的，衣食无忧。张秋生的母亲是从邻村李家团村娶过门的贤惠的媳妇，她读过2年私塾，识文断字，是张家料理日常生活的能手。她呢为张家生了2儿2女。张秋生的两个姐姐几年前都嫁到沧州城里去了，张秋生是老小，和他哥哥张大生是双胞胎。哥俩虽然长得模样相同，可是性格呢却是截然相反。大生好动善跑，身体壮实，秋生呢喜静好学，身体俊秀。到了上学的年龄，由爷爷做主把大生送到沧州武馆习武，舞刀弄枪样样精通，把秋生呢送到沧州学堂识文断字，满腹文章。3年前军阀中原大战期间呢，大生的健壮身体和一身的好武功被西北军的一个连长看中了，招进了军中做贴身的护卫。这一走啊就是4年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秋生呢在学成之后被留在河北省立第二中学当教员。1931年918事变后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学潮被学校给辞退了，他就回到了张家村，陪着母亲和爷爷一边农耕种田，一边潜心苦读，等待着重返学校教书育人的这个时机。没想到啊，一场突如其来的蝗灾席卷了整个河北大地，这沧州地区呢是重灾区，荒芜的农田颗粒无收啊，大饥荒的恐怖随之而来了。一天下午，从运河对岸过了一群人，像疯子似的逢村必抢啊，把张秋生一家仅存的6袋救命的粮抢夺一空了。张栓柱趴在粮袋上拼命地护着粮食，被疯狂的夺粮之人连踢带打，昏厥在地。张栓柱年事已高了，本来就体弱多病， 这连惊带气的病倒在土炕上，不到十天就离开了人世了。老人自知活不了几天，临终之前把儿子张二虎和孙子张秋生叫到了身旁，喘着气对张二虎说：虎子，这遇上天灾了，哎，必有人祸呀，我死了以后，你把秋生娘带到沧州城去，那儿啊有我两个孙女在呢，咋也能让她活下去了。秋生呢向来是心性高，又有学问，不能让她在这儿荒废着。张栓柱咳了一声，又转过头看向了张秋生：你呀，顺着大运河一直往北，去京城西四牌楼找永生斋鞋庄的王掌柜的啊，他是咱们家的世交，我曾对你们说过那段事情啊。十几年前我去过一趟永生斋，附近呢有一个白塔，找到白塔就能找到永生斋的王掌柜的了。你这王叔是个善良憨厚的人，他一定会收留你的。你哥哥大生当兵打仗，是生是死，至今也没个信儿。你到了永生斋呢，也许能打听到他的消息啊！记住了，无论到哪儿，都得把这心眼儿放正喽，这是做人的根本呢。张秋生把张二虎夫妇俩交到两个姐姐的手里之后，简单的收拾了一下行装，顺着大运河往北，辗转的来到了永生斋。王焕章听着张秋生的述说，两眼湿润了，低着头没有说话。陈国清呢，提着开水暖瓶往茶壶里续着水说：哎，三舅，秋生等着您说话呢。王焕章从悲伤中回过了神，叹了口气：哎，兵荒马乱，天灾人祸呀，真是国难当头啊。他从裤腿上抓起了一只蝗虫，啪的一声扔到了书房的门口，提高了嗓门说：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咋也得活着呀。秋生啊，既来之则安之啊。国清，大今儿起你带着秋生尽快熟悉柜上的情况，把鞋行的生意讲给他听。秋生是做学问的，不能大材小用啊，你白天呢跟着国清干一些柜上的事情，晚上腾出半个时辰给伙计们讲讲课，让他们也多学点文化知识。等过些日子踏实了，我再帮你介绍几位大学里的朋友，跟他们结上缘，日后啊对你好有个照应。张秋生从长凳上站起来，感激地说：哎，多谢王叔了，我都听您的了。王焕章拍着张秋生的肩膀说：好小子，我身边呢又多了个文化人了。然后扭头对陈国清说：国清啊，现在秋生把住处安顿好了，再带他去吃点饭，跟伙计们见个面，这以后啊就是一家人了。陈国清拉着张秋生一边走一边说：三舅您放心吧，我会把秋生当弟弟看待的。目送着两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走出去的背影，王焕章欣慰地微笑着。他坐在书桌的旁边喝了口茶，打开了茶字未刊的鲁迅呐喊集，翻到要的最后一个章节，认真地品读着。这一年的清明分外的寒冷，杨柳才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，天明未久，华大妈已在右边的一座坟前面排出了四碟菜一碗饭，哭了一场。画过纸，她呆呆地坐在地上，仿佛在等候什么人似的，但自己也说不出等什么。微风起来， 吹动他的短发，似乎比去年白得多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《永生斋》。 张秋生被王焕章收留了，白天跟着陈国清做一些永生斋生意往来的事情，晚饭后呢，用一个小时教伙计们识字、诵读诗文，顺带着讲一些国内发生的新闻故事。几个月过去了，伙计们都好像变了个人似的，干起活来都是精神饱满，有板有眼，对永生斋外面发生的事情呢，也开始关心和思考了。这天晚上，张秋生正捧着鲁迅的小说《呐喊》给伙计们解读祝福中的内容。张锡贵坐在前堂课桌的最后一排，高举着手大声地说： 张燕啊，想听嫂子故事还是先停停吧，我现在最想听啊抗击小日本的事情了。你识文断字，看得多也听得多，先给我们讲讲如今这眼前的事儿吧。 坐在前排的几个小伙计也应和地说： 对啊，那个西贵先生说对啊，张先生，俺们都想打听打听那小日本的事儿呢。 张秋生放下了呐喊机，语调沉重了许多，他说：当年呢，宋哲元将军的29军固守长城喜峰口边线，用大刀和手榴弹杀死了5000多小日本。我哥哥呢，几年前就去了宋将军的西北军去当兵了，那时候啊还不叫29军呢。哎，这几年呢一直也没有他的消息，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。说到这儿，张秋生在讲台前走了两步，然后转过身提高了嗓门： 宋将军在夜袭日军敌营前呢，曾经对将士们说，他说抗日救国乃军人天职，养兵千日报国一时，只有不怕牺牲才能为国争光。我真希望哥哥张大生仍在那部队抗日杀敌呢。 张秋生激昂的情绪打动着听课的伙计们，张锡贵挥着拳头高喊起来： 抗日救国，为国争光， 抗日救国，为国争光。 伙计们都跟着喊了起来。王焕章和王泽民在砂锅居请北京大学主管后勤的黄一帆先生吃饭。黄一帆的父亲黄少华那是易经的高手，还是国学泰斗级的知名学者。老三顺斋鞋铺掌柜的王四爷，他生前曾带着王泽民呢，前去拜访和求教。经过几次的接触呢，王泽民和黄少华之子黄一帆成了要好的朋友了。王泽民介绍王焕章与黄一帆在砂锅居相识，是王焕章啊有一事相托，请黄一帆把张秋生带进北京大学听那么几堂大课，感受一下这个高等学府的氛围啊，得到高人的点拨，为张秋生以后的发展呢铺路。黄一帆没有推辞，他痛快地说： 王掌柜的，你惜才爱才，黄某啊定当鼎力相助啊，明天上午您让他到北大找我吧，啊，先见个面，其他的事情您就交给我办吧。 吃完了饭，王泽民陪着黄一帆先走一步，王焕章结完了账，跨步迈出了砂锅居的大门，兴冲冲地朝永生斋走去了。走进永生斋，阵阵的呼喊声从灯光明亮的前台传来，王焕章放缓了脚步，轻轻地走到窗前，侧耳细听，是张秋生的声音： 各位师父师兄们，日本人发表了侵华宣言以后，听说宋庆龄 何香凝等1779人签名，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，号召中华民族武装自卫，把小日本驱逐出去。张锡圭高喊着，太好了，这才是咱们中国人的骨气啊。陈国清大声地说， 庆生，你会唱那首新歌吗？哎，我在大街上听人唱来着，嘿，我嗓都痒了，我真想学呀。 哦，你说的是义勇军进行曲吧？我能唱。好，我先唱一遍，一会儿啊，我叫大伙儿一起唱。王焕章被高亢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感染着，他攥紧了拳头，一转身回到了寝室房间上。他怕打扰伙计们的热情高涨的课堂，他踱着步子顺着寝室房间向西北侧的方向走去。他抬头望着月光下那巍峨圣洁的白塔，又回过头来品味着灯光闪烁、琳琅满目的商街和端庄大气的永生斋。他情不自禁地也哼唱了起来，起来，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，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。张秋生和黄一帆一见如故，两个人呢，情趣志向相投，很快就成了知心的朋友。黄一帆不仅帮他推荐了一些讲演式课程，还介绍他认识了几位青年讲师教授，受益良多。半年时光飞逝而过了，已不安于永生斋鞋庄的生意往来了，他暗下决心准备远走高飞，去追求自己向往已久的远大的梦想。1935年初夏的一个下午，张秋生来到了北京大学，准备把自己的人生选择告诉黄一帆。刚进黄一帆的办公室啊，就见对面坐着一名俊秀的军人，两个人正高兴地交谈着。张秋生犹豫了一下，向后退着说，哟，打扰了，我过会儿再来。黄一帆招了招手，哎，秋生啊，进来进来，没关系啊，正好介绍一下，这位啊是刘团长，我的老同学，29军的战斗英雄。张秋生走过来恭敬地看着刘团长，好，刘团长好，幸会。刘团长盯着张秋生上下打量着，惊讶地大叫起来，哎，大生吗，你怎么穿上便衣了，你也认识黄先生？张秋生被刘团长的话呀问住了，他愣着神说，哟，您认错人了，我叫张秋生，我没有当过兵。黄一帆听着他们俩的对话也说，嗯，你们俩早就认识？刘团长站起来拍着脑门说，我呀有个连长叫张大生，跟他长得是一模一样啊，嘿，真是见了鬼了。张秋生走到了刘团长的身旁，急切地说，哟，您说张大生啊，他是我哥呀，我们俩是双胞胎，怎么您有他的消息吗？啊、哦！刘团长恍然大悟地拍着桌子，他大笑着说， 哦，是这么回事啊，哦，大生是你的哥哥呀，嗨， 这几年呢光练兵打仗了，没想到他还是双生啊！哈哈哈哈。说着刘团长又坐了下来，把军帽从桌子上拿起来托在手上说，哎呀，我们呢刚从张家口来到清华园附近增防啊，等安排妥当了叫你们哥俩见一面。 嘿，真是无巧不成书啊。 黄一帆呢也听明白了，高兴地说，哎呀，这个事儿啊刘老弟可要想着，到时候我做东把泽民和王掌柜一块都叫来啊，咱们吃个团圆饭。哈哈，哎，刘老弟，咱们可说好了，一言为定啊。刘团长一脸严肃，抬高了嗓门说， 哎，军中无戏言呐， 一言为定。 得嘞，时候不早了，军务在身，不敢耽误，下次啊听我安排了。 说着，刘团长给黄一帆行了个军礼，转身走出了屋外，一眨眼的功夫就消失在北大校园的树荫里了。 军务间歇，刘团长终于放了连长张大生半天假。永生斋王焕章的书房里，久别重逢的双胞胎兄弟沉默着，不知道话从何说起了。经过了战争洗礼的张大生，黝黑的面孔，两只炯炯放光的圆眼睛，疼爱地看着张秋生，静静地听着弟弟说着家事。 啊，张大生右手捶着大腿，悲愤地说：嗨，爷死得太惨了，爸爸妈妈有家不能回，咱们当儿子的又不能守在二老的身边替他们分担忧愁，哎，真是不孝啊。 张秋生低着头问： 哥哥，你这一去就是不回头，连个信儿都没有，把家里人都急坏了。 张大生扶着弟弟的肩膀停顿了一下说： 哎，中原大战那年呢，西北军的潘连长看上了我，找到他的连里当勤务兵，结果呢，西北军战败，潘连长带着我们随西北军零散的部队退回了山西，后来呢，被整编成了第29军。小日本占领山海关之后，29军奉命从山西调往冀东，防守华北前线，准备啊，跟日本兵决一死战。在山西那两年呢，29军从北平请来了武术总教官，哎，可神了，听说呀，他干过镖师，教过杨小楼的猴拳，还教授过梅兰芳剑术呢。他来到了29军，专门组成了打刀队，他在全军比武选拔打刀队的士兵。我呢，在比武中获胜了，被编到了打刀队，先由总教官直接传授无机刀的刀法，再由我们呢下到连队啊传给官兵们。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，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。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锦石坊街等地，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、山西太原、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。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，红极一时。虽历经洪水、火灾、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，王焕章仍不改初心，爱国为本，立于勤奋。小说《永生斋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作者王志学，演播艾宝良，编辑张璐，制作胡听兰。 在张大生的感召下，张秋生给王焕章留下一封信，告别而去。王焕章看到张秋生也要去参加抗日，心中又欣慰又担心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永生斋》。 《永生斋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从1895年至1945年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作者以大运河为主线，行走数千里，搜集整理相关历史素材，走访地方文史部门和事件亲历者，寻找百年历史痕迹，历时三年五易其稿，得以完成了这部26万多字的长篇力作。小说《永生斋》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。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。